你不忍见我们民族所受的屈辱，竟不顾惜你的性命出去挽救我们的危亡，在我们的天主面前履行正道。希望天主永远使你获得光荣，赐予你幸福。民众答说：但愿如此，但愿如此。